想你，忍不住我提醒自己，伤了心，有些事也要过去，心很痛，痛得不想再做我自己，别回头，请你去，愿意静很想你，也不是因为失去你，爱了你，用尽我全心全力，一生情只为这一次与你相遇，情难了，难再续，难再续，人纷飞，爱相随，哪怕用追我又怎么能追得回，与你相偎，我为你痴，为你累，风雨我都不后悔，我又怎么有路可退，曾经深情你给了谁， 也许全世界

难再续，难再心。

不知道为了什么，忧愁它围绕着我。我每天都在祈祷，快赶走爱的寂寞。那天起，你对我说，永远地爱着我。 Thank you.

尽全力，一生情只为这一次与你相遇，情难了，难再续，难再续。

不知道为了什么，忧愁它围绕着我，我每天都在祈祷，快赶走爱的寂寞。那天起，你对我说，永远地爱着我。 这一次与你相遇，情难了，

知道为了什么，忧愁它围绕着我。我每天都在祈祷，快赶走爱的寂寞。那天起，你对我说，永远地爱着我。 生命的奇迹，也许。

视线变